得以重生，因为凡有血肉的都是草，它的一切美丽都是草上的花，草枯萎了，花也就凋谢了，但上主的话却永远长存，这话就是传报给你们的福音。